多谢 Ben 哥啊！咁啊 ，Ben 哥咧就啱啱讲到话咧，就喺七八年就出国，上咗机， 系好早年代嗰啲咧去外国啊， 都未出世 系 咪咁讲？ 去外国饮咸水啊， 系未啊嘛，系合理嘅系。咁啊，听日咧就继续会讲下咧，佢喺外国求学嘅生活同埋点解。佢入咗呢一行咧，都有少少關係嘅。聽晚繼續講啦。 嗱，其實咧，我哋聽下 Ben 哥講嘢咧，你知道佢係一個轉數好快啦，好聰明啦，同埋咧，好識得睇嘢。系啦，系啦，即系总之系好香港啊，好机灵、好灵巧嘅一个人嚟嘅。咁咧，我以下嘅呢一个问题咧，我相信我问出嚟嘅时候咧，阿 Ben 哥都识答嘅。 系， 咁我试下你哋两个识唔识啦？ 我实唔识啦，话呢啲 唔系啊，呢个系听众留低噶。 系咩？ 系啦，嗱，我串出嚟睇下你估唔估到嗰样嘢系乜嘢吓？阿一，你都喺度啊嘛？ 系系系， 听住四个答案噶？ 唔系，唔冇四个答案，四个字嘅系 C H I N G。VANCOWLONG 咩？你有字你 师兄咩啊 ？CHING 师兄 VAN When COW Cow LONG Long 咩牛 牛牛 青咩牛咩牛肠啊 ？CHING CHING 咪青咯，或者师兄 VAN。 青 荃湾牛郎 是青湾靠郎， 即是什么 青湾靠郎。开头我都看到不是写什么呢、捞片哥说青湾靠郎等同手下留情 是啊，我哋都系一啲我嚟清瘟嘅胶囊嚟嘅，你中意咪嚼下咯，喉咙会舒服啲噶。 系真系得意啊！好， 系好，你就系咪问呢个话好题目啊？呢个系当堂搞到我有啲肚饿添，而家个人系啊。 哎呀，你讲肚饿就啱啦。 呢个听会衰咗少少。 唔紧要，我接啊嘛，你唔好理啊。我话说咧，我早几日即系呢今日啦，因为今日开始嘅呢单新闻系咪今日开始啊？就是、 其實之前已經有啲人係， 即係今日輪到佢啦，應該咁講。 唔係應該咁講嗱，其實咧我都領教過噶啦，即係上個星期五，譬如我做完節目啦，咁啊跟住我去買啲嘢食咧，其實咧都已經部分嘅店鋪已經提早關門。 我就係想講，我就係咁樣，因為咧上個禮拜五我未食嘢。我夜晚嗰餐未食，咁我諗住永遠都大安旨意，因為我附近嗰間係24個鐘㗎嘛。咁咁耐以嚟，我都係夜晚黑有咩事，我都會揾佢幫手㗎嘛。咁點知呢，我返到屋企11點零鐘，因為呢好覺嘅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有好多鋪頭都提早閂門，包括咗 超級市場。 冇錯啦。 便利店。 因為呢我每一次呢我都係嘅，有陣時可能咁上下夜啦，即係返到屋企呢有啲嘢真係要買嘅時候呢，我就會喺附近嘅一間 supermarket 嗰度呢兜一個圈。買咗先啦，咁樣平時買到嘅，咁點知咧近幾日咧，我就發覺，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因应部分区域的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同病毒量相对较高。当区民政事务署听日会向当区大约180,000名居民、清洁工同物业管理员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呼吁进行病毒检测。涉及的地区包括葵青区的青日轩、青宏苑、青雅苑、海悦花苑、青泰苑、长发村同青衣村、黄大仙区的富强苑、启德花苑、黄大仙下村和横头磡村、北区的长华村、荃湾区的上翠苑、立方、明日居、关门口村、洋屋村、东亚花苑、荃昌中心、荃湾花苑、豪辉花苑、乐游居和雀跃亭，以及大埔区的宏福苑和太和村。政府計劃推行全民檢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當局在制定全民檢測規劃時，必定會為獨居長者和家庭提供支援，例如電話熱線照顧市民需要，亦都會考慮市民看病、全家染疫、無法出門、購買物資等的情況，亦都會製作懶人包，協助市民掌握全民檢測詳情。陳帆在一個電台節目被問到，全民檢測時會不會容許一個家庭有一人可以外出購置物資食品，他說海外亦都有類似經驗，當局會考慮，強調會確保市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他又說，全民檢測期間公共運輸一定不會停，因為醫療、金融會繼續運作，很多市民要上班，但是他承認到時公共運輸的運力會減低。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少偉認同白衣天使的天職是救死扶傷，但是政府一直要求私家醫院承擔的並非新冠病人。即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幾日之前都提及這一點，何少偉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公私營醫院同樣面對人手問題。被問到特區政府是不是從來沒有要求私家醫院接收輕症的新冠病人，何少偉說的確是這樣，私家醫院現時撥出的病床都是接收非新冠病人，轉介過來的病人包括接受復康治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進入第12日，俄羅斯宣布開放人道主義走廊，容許平民從幾個經歷激烈戰鬥的烏克蘭城市撤離，包括首都基輔、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和東部城市蘇梅。根據俄新社發布的地圖，基輔的走廊通往白俄羅斯，而哈爾科夫的平民只能夠前往俄羅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發言人批評俄方此舉完全不道德，指撤離的平民是烏克蘭公民，他們應該有權前往烏克蘭境內其他地方。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要预防疾病传播，

都系打唔通。 反而我想射开少少咧，你头先讲嗰啲咧，你而家嘅轮候号码系嗰啲咧，即系有阵时打呢啲咧， 火都嚟 啫。系啊，唔系揾真人去同你交手嗰啲电话，我真系想死。其实我嗰个问题真系要真人先至可以帮到我解决噶嘛。咁好啦，你听晒佢所有嘅选项 啦， 都冇 接线生， 系啦， 例如信用卡。 冇错啦，系啦，咁跟住咧，听晒都冇喎，咁我唔揿，谂住佢会唔会即系嗲一嗲几句之后咧，就想 八字， 系啦，想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八字咁啦，冇喎，跟住之后，咁啊是但揿一个啦，揿咗入去之后咧，原来你去咗个死胡同啊，打困笼啊，同现在咁开心一样，就佢讲完之后咧，佢就问你仲有冇问题？如果可以直接收线或者按翻个星制翻翻去个主目录嗰度，又要听多次。 系， 咁我就觉得你都 跟住突然之间话多谢你选用我哋服务，拜拜。哇超憎啊！嗱， 你其实咧 火都嚟埋。 当你咧听到佢呢一句拜拜之前，其实可能你已经同佢纠缠咗十几分钟。哇，好惨啊！ 我想讲，即系我唔好意思，我拉开少少啊。我奉劝，我真心讲嘅呢个，奉劝各大嘅企业。 其实咧，害你嗰啲服务员啦。 唔系，其实咧，嗱，冇错啦。点解有阵时嗰啲人最后接到嗰个客户服务，跟住就爆粗咧？ 系啦，系因为咁。 因为你好难揾到佢 嘅。系啊， 呢、這个第二就系咩咧？我想讲咧，其实对贵企业嘅形象咧， 都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嘅。 极大，即系譬如你嗰个电话系统，你以为你自己哇，即系机关算尽呢样嗰样啊，其实咧。好多时咧，我打完个电话，我真系憎咗嗰件事，嗰间公司 嘅，系冇错。 即系你觉得，我觉得我俾你玩啊！嗱，当然，即系你会话，哎呀咩，唔知精简人手啊，定呢样嗰样啦。但系咧，你设计咗呢个系统出嚟之后咧，其实你系令我对于你间公司，你根本你就唔想我接触到你啲人，你净系喺个电话嗰度玩完我一轮之后， 可能佢咧，佢个心态未必系完完全全咧，系想咁嘅，佢真系想帮你解决问题。 今日我哋得罪好多人啦， 唔好意思啊，系啦。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作为用户会面对嘅问题，远比你哋想象中讲出嚟嗰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系为多噶， 嚟得刁钻啊！ 冇错啦，真系有好多问题系你 list 出嚟嗰啲咧，系完全解决唔到噶，所以我哋一定要去你个服务员度。所以我觉得嗱，就算你有十个选项都好啦，唔紧要嘅，你俾第十一个选项我就系联络我哋嘅客户服务员，因为即系听晒你嗰十个选项嗰啲人咧。佢哋真係好需要有真人協助，如果唔係唔會聽曬㗎，你明唔明啊？ 我寧願排隊，即係咧嗱，我排隊，我都可以撳著個 speaker phone， 我一路有去排啦。而家你嘅輪候號碼係第46號，咁我一路有個進展啦，32號，咁我都一路等緊啦，而唔係。多谢你选择我哋服务，拜拜。 但我试过咧，轮候到咧，我轮咗半个钟啊，都仲系喺42号。 但我真系试过排半个钟。嗰次系我唔记得咗，系屋企边位长辈个电话有问题。你知即系好多时呢啲通常打去，一系就处理银行嘢，一系处理电话，一系就系、是 你个网络供应商啦、啊， 收费电视系啦，搞呢啲嘢噶嘛。咁然后我记得我系即嗰次系有啲拗叫嘅，金钱上嘅拗叫。我真系要终于联即系搵到嗰个掣，然后系联络客户服务主任咁样啦。我摆咗个电话喺度，摆咗半个钟啊， 冇人听。 即系我。唔係擺半個鐘咪由佢播音樂咯，然後嗰半個鐘我咪走去做住其他嘢，去到半個鐘後真係有人聽電話，我先話哇，原來要等半個鐘㗎咁樣。咁去到而家佢而家個系統直情係可能你大概等十分鐘咧，佢就已經話多謝你耐心等候，但而家因為線路比較繁忙，請你下次再打過嚟。十分鐘之後佢就 cut 你線，亦都有呢啲系統嘅、 我都曾經試過喎，呢、這個真係嬲，真係會嬲咗㗎喎。 嗱，所以咧呢、這個時候咧，我要講咧。全香港喺我歷年嚟啊，參與咁多呢啲打電話嘅服務當中，我覺得最易打係邊一個咧？你真係 1-8-7-2-3-1-1 錯，係馬會嘅投注熱線。除咗佢開閘前兩分鐘係比較難打之外咧，佢真係好高速。 係，唔係因為人多啊嘛？ 係密碼，冇號碼，係密碼，係 因為之後大家都講啊嘛。 三場一拖二三五八，重複一次三拖二三五八 係。但係咧就係、是、因為 佢仲會講佢祝你贏多啲添。 係啊係啊，祝你好運啊咁嗰啲係啦。因為咧其實由於佢哋嘅效率真係相當之高嘅關係，所以有陣時候當你等佢響多兩下咧。你一樣會係粗，特別係咧，

或者维修，紧急维修， 维修唔咪可以唔使啊？ 唔得，登记 唔得啊！你打去登记成为新用户啊，一定有人听 嘅。唔好意思啊，我其实唔系搵呢度嘅， 系啦， 你帮我播翻去吉士嗰边啦。 通常都系咁，咁就成功噶啦。 唉、哎，真系 年终都唔知道有几多人系做用呢一招。 咁冇计啊，我真系要搵个人帮我。 唉、哎，好啦，一哥，喂，保重身体啊！ 系， 使唔使要胶囊啊？ 诶，冇，诶，唔使，唔使， 拜拜。